情建立溝通渠道，希望確保在遇上重大難題時，雙方可以通話和坦誠交談。另外，對於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可能在下月訪問台灣，柯比說佩洛西的行程仍未確定，但北京的好戰言論只會加劇緊張局勢，對美中的關係沒有幫助。俄羅斯國防部說東部軍區部隊將由下月30日至9月5日舉行代號東方2022的戰略演習。國防部說除了東部軍區部隊外，部分空降兵、遠程航空和軍用運輸航空兵以及外國部隊亦將參與演習。國防部強調只有部分俄軍參加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舉行這類演習的能力不受軍事行動影響。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陽光充沛和酷熱，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周初持續酷熱晴朗，週末期間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642点，跌262点，成交金额2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2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跌4.3，恒生中国企业72.26跌4。南方恒生科技4.46跌8仙，腾讯控股324.2跌5.2，盈富基金21.14跌3.2，碧桂园服务19.58跌2.77，碧桂园系3.19跌5.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46，瑞士法郎8.161，欧元5.436。加元6.101，新西兰元4.896，欧元系7.964，每百日元对港元5.7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8点，升23点。港金报1610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01美元，卖出1717.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华苑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大约喺4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噶。将军澳道出观塘方向，近住康华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车龙就在津桥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最少2秒的行车距离，就算有突发事故都可以有时间应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常德村上礼楼、牛头角彩德村彩二楼、钻石山凤德村代凤楼、秀茂坪宝达村达康楼、将军澳建明村建华楼、大埔宝雅苑日华阁、东涌迎东村迎福楼、

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丰收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丰收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无惊无惊到星期三，我系梁继章。 喂喂喂喂喂，一个星期咧嚟到礼拜三啦，去到中段噶啦，我系蕊蕊李丽蕊。 星期三，我今日依然发挥咸强本色，三打白骨精。 三打白骨精， 哎呀，将啲白骨精 反应佢得噶， 一夹个头出嚟就打佢。 其实咧唔系啊，咸强，你个故事要重写啊。 点解？ 你咸强嘛，系三打邪骨精噶， 咪就系咯。 我唔舍， 唔系白骨精啊， 唔舍得打邪骨精啊，打白骨精啊。 嗰个唔系我嚟打嘅， 系啊，嗰个嚟锡嘅。 三石 咸强噶啦， 三石 邪骨 邪骨精， 我一路睇错人啊，我一眼已经知道你咸嘢啊， 由头睇穿。落底啊！ 有底啊！落底啊！ 好，欢迎各位嚟到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我哋三小时嘅节目开始。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Them grow, they'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真係好鍾意 Louis Armstrong 呢啲聲音 嚇、啊 啊，我哋就有呢個麥炳榮，佢哋就有 Louis Armstrong。喂，呢啲聲唔係你學啊，學到噶，未必學到啊。 嗰啲咩新馬康啊，係嘛、 啊？ 麥炳榮啊，嗰啲一聽你知就係佢噶啦。 但其實我又唔知係唔係喎，即係唔係咧？唔係我知，我想講就係係唔係咧？黑人啲聲音特別會多呢一種嘅特質嘅咧？嗬， 會 嗬，係啦， 即係你講緊 Ray Charles 啊，嗰啲咁沙沙地啊，即 係有磁性啊。 佢嗰種唱腔，你真係得佢哋得嘅，好好听吓。好啦，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咁今日咧有一个特别嘅话题，就系即系问同事同事之间啊，有啲乜嘢咧？佢话问唔好意思问啊，因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咧，因为想问佢年纪，因为新同事翻工啦。 点解要问人哋年纪？ 系啊，我其实首先唔好明点解要问人年纪咧，可能佢好奇 啦。不如讲下件事先啦，好嘛？ 系啦，咁佢就想问对方年纪，但又好似冇乜礼貌咁样。 咁於是咧，佢就諗下，不如問一啲嘢，等佢透露個年紀啦，咁、哦、樣 出賣年齡系列。 於是專登問啲舊香港，譬如啊，你有冇坐過誒呢、這個熱九巴啊嗰啲咁樣啦？ 咁 啊，即係根據嗰、 那、時、 個，咪咯， 問歌得唔得啊？ 哦，你以前中意聽邊個㗎？ 冇錯啦 ，Mira 定係啊林子祥啊？ 咩歌你有冇聽過、啊？ 定 係 秋官 啊？ 啊你當年你有冇睇《楚留香》啊？ 係啦，類似啲咁樣，加邊其實都幾好睇㗎。你有冇？ 個輪流轉嘅時候，你喺邊啊？係 啊，腰斬啊， 咁更加明顯 啊！唔係喎，我覺得咁樣冇咁明顯、啊。係 你傾啲娛樂八卦嘢咧，輕巧啲。 哦， 真係、啊。 再嗱，咁你好啦，我哋而家鬥講啊。阿李小龍嗰次咧新聞突然間傳出嚟嘅時候，你嗰日驚唔驚啊？睇聽完新聞。喂，呢、這個更加 咁。如果係嘅，我會答佢，我都未出世。咁你咪大約可以推斷到。 係啊，係啊，係 啊，係 啊。 你講呢個娛樂八卦比較容易， 可能 係 七十後㗎啦。呢、這個 又或者，喂，阿、馬小強，你有冇去探過 Dino 啊？麗苑嗰啲大笨象， 麗苑咩嚟㗎？係 啊，我真係信啦。有啲人真係唔知邊度係咩叫麗苑， 真 係 唔知。 係啊，出世嘅時候已經冇咗啦，麗苑。 咪咯， 即係 Dino 都癲咗啦。 你知唔知道？如果我再養上啲係乜嘢？系啟德遊樂場啊！呢、這個更早 唔係好多人識，我就真係冇去過。 更早冇咗啊！ 但係又咁講法，啟德遊樂場會唔會係你會係嗰個年代，但係你冇去過呢？即係你又要去揀一啲比較 popular 啲嘅地方， 因為啟德比較偏啲啊，佢喺新蒲崗，我住彩虹村就嗰一帶咧就會去玩，否則你真係冇人去啟德度。 我想問嘅就係啟德係咩年代？ 都系嗰啲年代啦。 咩？几多年代？六十年代，即系乜嘢乜嘢年代出世嘅你先至识啊？ 我而家真系冇数字喺手， 系啦，我有六字头。 嗱，如果系咁讲法嘅话咧，我都系属于呢个年代嘅。但系如果你问我启德里面嘅嘢嘅话咧，我系完全答你唔到。 你冇去过 吗？我冇去过， 你冇去过。 系啦，丽苑我有去过，系咪？你话讲紧嘅就启德机场我有去过，但启德游乐场我就冇去过。 最有 系啦，嗱，我知道有一个咁嘅地方。 系啦， 系啊，因为我新界妹嘛。 嗱，又或者讲翻一啲如果游戏啊，你有冇玩过嗰啲咧？一只脚穿住，跟住有条绳揈揈揈揈喺度跳下。 太空绳啊，嗰只 咩嚟噶？ 太空绳 系咪叫太空？ 太空绳， 两个环，两个环中间有条绳嘅，圈住一个环，系一只脚就揈揈，类似咁。 跟住另外嗰只脚就跳起嘅，就等嗰条绳唔好揈到自己只脚。 冇错。 咁啊，马老师，另外嗰个咧，两个球向上， 滴答球， 滴答波。 哇，咁叻嘅你哋！ 打球啊，我哋叫佢。 因为我哋系嗰个咁嘅年纪。 系啊，嗱，我试过自制。 你话而家啲人，你话而家啲人边度识啊？ 系啊。其实嗰个波好容易嘅啫，佢有一嚿嘢俾佢攞住，跟住有两条绳定住两个波，嗰两个波其实系好重嘅， 好重 嘅。跟住你就系向上向下咁啊，乒乓乓乓乓乓乓，跟住系随时会打到手嘅。 打到手都冇咁痛啊！你打到块面仲 痛 啊！你咁样整上整落，整上整落， 打到面咩？ 唔出奇噶，又或者你人哋玩嘅，你行近咗，咪俾人整亲。 你开头佢只咪滴滴滴滴，等佢两个撞一撞，跟住就向上向下挫噶嘛。其实我都唔知道呢个有咩， 我都唔知 有咩。 唔系几刺激噶，不过好难玩， 好难玩噶，系啊，滴答球。 就算滴答球之外，有一个更传统同埋比较世界性嘅，冇错就系摇摇啦。我甚至有一次做过一个摇摇大赛嘅司仪添，嗰啲人净系玩得好犀利噶嘛， 好劲啊， 出神入化，而家都冇人玩 噶。系啊， 我真系唔明，以前久唔久啲汽水就可以换摇摇啦。 系啊，仲要玩到嘅就系有摇摇大赛啦，以及你就系要出外作赛嘅， 系啊， 系嘛，仲有好多嗰啲点样嗰啲唔记得咗啦，嗰啲招数可以有一个就一劈劈到落去地下，就跟住 自己 拖住只狗咁行噶嘛， 好得意啊嗰个， 跟住有一个圈圈圈咁，跟住就喺中间嗰度咁样定揼定揼， 就 咁揈 上去 啦， 各位，呢就系出卖年年的对话， 你几衰咧你？ 呢啲就系出卖年年。 嗱，我咪就係話咯，你咪講呢啲咁樣嘅可能意事嘅玩意，又或者你講緊嘅係娛樂圈發生嘅事，係咪好過你問佢有冇坐過熱狗巴士啊？ 太多呢啲嘢， 係啊， 即係等於以前 真係唔知㗎。 你有冇去？你有冇去過嗰啲髮型屋咧？出面有三個嗰啲顏色嗰啲 轉 轉 轉 轉， 有， 梗係有啦。 而家就冇啦， 而家冇啦，係 啊， 係啊，其實幾有型啊，我覺得 係咪？ 係咪？ 但係咪多數都係上海理髮廳先有呢啲㗎？ 可以咁講。 系啊， 邊度有啊，蘇？ 冇噶，普通型啲嗰啲冇噶，係舊 式 嘅師傅 嘅。 上 海美髮， 嗰個銀色個大風筒啊嘛，好大個噶。 仲要啊，幫你剪完之後嘅話，佢又幫你整嗰啲就係海鷗。 防濕粉一定係講緊，其實諗翻你都幾污糟。 嗰陣時 佢揩完你又 係啊， 我知你講咩， 有 個毛七毛掃， 有 個毛掃，佢飲一飲啲白粉。就喺你个颈，得得得，喂，但系几香噶喎， 系香啊！ 但系个系人都嗌嗰嚿嘢 嘅咧。我嗰阵时唔识，我嗰阵时唔识咁谂。你有冇试过剪头发？染到传染病啊？ 吓， 系啊， 传染病你啊？ 嗰啲闪嗰啲嘢啊！ 哎呀， 因为以前嗰啲卫生嘅常识系比较冇而家咁好啦。咁好似你话斋毛巾又照抹啊，照剩呢啲咁嘅毛扫又照印落你嘅针。咁我有一次真系有少少类似闪咁嘅嘢咯。咁啊，医生话应该剪头发嘅时候啲毛巾咧。 哎呀， 未必而家冇噶。 而家嗰啲即系有啲非法铺啲帮你洗完头抹毛巾嗰啲毛巾，我都觉得好核突嘅。我叫佢两下你唔好再帮我抹。 两下就唔好抹，湿滴滴都唔好再抹。 系啊， 不过其实我觉得嗰阵时候都几有型嘅，同埋几好玩嘅。你记唔记得你去嗰啲咁嘅街边非法铺咧？你一定系细细个噶嘛？细细个去嘅时候咧，佢就会攞块木板去垫住喺 个 扶梯嗰度， 你唔够高嘛？ 跟住就坐上去噶，跟住你又会因为咁样嘅，你先至可以睇到牛仔啦， 睇公仔书啦， 睇到十三点。如果唔系你平时系咪翻晒嚟啊？ 系啊， 其实剪头发都好开心嘅。 但系一揭开嗰本漫画里面好多头发碎喺度。 系啊，同埋嗰啲凳咧可以挨低嘅，点解知唔知啊？因为啲叔叔 剃 须咧，系成张凳挨低晒，搽啲番碱，刮啊刮啊刮。 系啊，我试过一次啫。 吓，你都你嗰时系僆仔嚟嘅啫，都有须。 咁细个已经美人生须啊！你汗毛咋係嘛？生到似生須咋？ 唔係，我大個咗我就去，我想試下感受下上 點樣啊？好唔好啊？ 好 唔好手勢啊？ 好舒服，因為咧佢用嗰把剃刀咧刮完曬之後咧，我覺得係好好乾淨、好輕嘅。 而家好興喎，你知唔知啊？ 唔知 一樣嘢翻翻嚟嘅咯喎，有一啲嘅比較高尚啲嘅地方咧，就係啲後生仔做嘅。佢可能佢就係拜 appointment 啦，佢去到嘅話，佢可以幫你嘅就係剃須啦、剪頭髮啦，同埋嘅就係都係用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可能上海式，但系佢比较外国少少嘅，系 barber shop。咁其实我觉得都几好玩嘅，有得闲嘅话，其实可以试下，不过好贵。 好贵，真系超级无敌。 各位朋友，如果你听紧嘅话，代表你系一个年青人，即系如果你有共鸣嘅话， 你完全唔知道我哋讲咩嘅话咧，咁就即系话。 早晨，早晨，继续我哋嘅风骚浮人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3%。星期三继续我哋，记得今日有客家婆来了吓。今日阳光充沛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本周余下时间咧都系持续晴朗。我哋带嚟有 Lucy 张国荣哥哥，耶、yeah! ！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线。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 Hey! 你懂得我吗？ Hey! 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偷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 Hey! 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斜点会把品性一点，夜晚会面，白天道别，才没有弱点。 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释怀。 我明讲嘅呢一首歌叫《侧面》啊，吓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到十点半嘅啦。关于疫情嘅资讯咧，提大家啦。咁而家每日新增嘅确诊个案高企啊，四位数字。咁整体入院人数咧持续上升，对公营医疗服务机构咧构成压力嘅。咁所以咧，而家政府决定维持现行嘅社交距离措施至八月十号，咁啊唔会放宽嘅啦。大家都要继续提高警觉，严守各项嘅防疫规定，包括餐饮及列表处咧所严格执行嘅疫苗通行证啦、安心出行啦、喺交通工具和指明的公众地方佩戴口罩，千万不要放松，维持四人的限聚令，要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必须尽早接种合剂量的新冠疫苗，如果家中有长者或者儿童，更加应该马上安排打针，千万不要犹豫。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本港六月楼价连跌两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六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至380.5，创一年半新低，按月跌幅扩大至超过1.1%，创四个月以来最大跌幅。中小型单位连跌两个月，大型单位由升转跌。至於上月整體租金按月止跌回升超過0.7%，結束八個月跌勢。澳門今輪新冠疫情發生一個幾月以來，昨日陽性個案首次清零。新冠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說，昨日沒有新增陽性個案，上月18號以來累計維持1816宗。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04宗本土新冠个案，包括79宗确诊和525宗无症状感染，是79宗本土确诊病例中，广西33宗、四川19宗、甘肃15宗。在525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广西236宗、甘肃219宗、山东20宗。內地至今累計超過229,000宗確診病例，5,226名患者不治，超過222,000人康復出院。菲律賓呂宋島北部阿布拉省發生猛烈地震，歐洲與地中海地震中心錄得7.2級，暫時未發出海嘯警報。地震在當地早上8:43發生，民眾感到建築物搖晃，紛紛走到戶外暫避，有建築物牆壁出現裂痕，玻璃窗被震碎，部分地區停電。在300多公里外的首都馬尼拉，大廈出現搖晃，首都輕軌線路和南部鐵路暫停行駛，檢查路軌，國會大樓即時疏散。美國地質勘探局錄得強度是7.1級，中國地震台網測定是7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陽光充沛和酷熱，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21点，跌280点，成交金额3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04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0.4跌4蚊， 恒生中国企业72.26，跌个四，盈富基金21.14，跌3.2，南方恒生科技4.47，跌7.4，腾讯控股324.8，跌4.6，碧桂园服务19.48，跌2.87，碧桂园3.22，跌5毫，美团189.7，跌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7.03，瑞士法郎0.963，加元1.287，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15，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2点，升37点。港金报16,10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81美元，卖出1,71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 员，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九龙区啦，较早前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芜湖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洪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龙日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与此同时，向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咩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 香港金曲奖。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作曲吉新峰，作词陈耀森，主唱姚卓飞。It's OK to be sad。作曲 Ariel Lai、卫兰、吉新峰，作词黄伟文，主唱卫兰。荆棘海，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泳儿。 City Pop， 作曲 Aga 江海嘉，作词林若宁，主唱 Aga 江海嘉。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中华厨艺博大精深，好似湖南菜，单是一个辣字就已经玩到出神入化。 辣椒可以烧熟嚟捞茄子皮蛋， 辣椒又可以剁碎嚟蒸腊肉， 辣椒仲可以先剁后叶，再用嚟蒸鱼头。 问你服未？ 电视节目《味知天下》中华色香味，今集带你细味湖南菜嘅味道。星期六晚7:30， 港台电视31。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 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吓阿马老师啊，即系咧，你咧最近咧，仲有冇每次播歌嘅时候咧，自己做下运动？我冇成日望住你啊。 佢嗰日已经冇啦。 系、啊，即系上个礼拜啊嘛，系 啊。 其实我哋嗰日咪话你应该每次我哋播歌咧，你咪做青蛙王子喺度及上及落。我睇翻条片先知，佢个动作好似青蛙喺度跳下跳下咁样。 原来我睇翻我条腰都系唔直。都是个姿势。 你不要要求自己咁多嘢，我是希望你做。 轻微喐下算 了。你连做都不做的话、你就不要要求自己咁多嘢。 因为真的会扭亲的，即如果你不做一运动的 话。没错，因为你夹硬嚟嘛。 咁我今天看了一个文章呢，他说有什么食物可以增肌，肌是肌肉的肌， 减 脂，脂是脂肪的脂。这四个字很吸引我的，因为我 exactly 就是想这样。增肌，多些肌肉，减少些脂肪这样。因为你一个人 fit 不 fit 呢，有时呢除了看你个肚腩大唔大啦？咁你減咗脂啦，但你瘦掹掹喎，咁又唔可以話你即係 fit 係啊，好緊要嘅，因為其實你話肌肉同埋脂肪嘅比例咧，先至可以睇到你究竟係健唔健康嘅。係人咧都會知道嘅，就係話肌肉咧係比脂肪重好多嘅。所以雖然你話就係同一個磅數，但係問題係在於，若果你係肌肉多嘅話咧，你嘅人攣好多嘅，瘦嘅。但係若果你話你嘅脂肪嘅含量係比較高嘅話咧，你望落個人瘦嘅。 喂，但係我就算係咁，我又請問下李老師啦，因為我哋之中咧，我相信呢方面會熟啲， 好健康， 食物啊， 因 為 減肥，我中意留意啲嘢。 我想问啊，其实咧，好似两者有啲矛盾。 点解咧？ 我要食多啲嘢，先会有肌肉噶嘛。食多啲嘢又变得脂肪，咁啊唔好食咁多啦。唔食咁多咧，我又啲肌肉噗噗声流失， 好困惑。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你唔系食多啲嘢会变成肌肉噶？ 我系应该食多啲啊，定系食少啲嘢咧？ 其实你应该要讲紧嘅就系你嘅组合，同埋咩时候食，食啲咩。 咁我又问啦，嗰啲系肌肉啊嘛，系咪？咁啊死食肉啦。豬肉、牛肉、咩肉、咩肉， 蛋白質係要，係蛋白質係啱啦。你係 咪啊？即係食多啲肉，咁就會能夠嗰個肌肉會多翻啲，係咪？因為男仔咧，如果我自己覺得啫嚇，太過瘦皮柴咁樣咧，就真係好似麻麻地咁啊！即係我自己對自己要求就係唔係代表大家嚇。 我都覺得係啊！我見到只倉鼠我就好失望。 喂，起碼你有隻倉鼠啊！ 你有倉鼠，但係你自己攞出嚟喎，我哋冇人要睇個倉鼠 BB。 我之前嗰只倉鼠，倉鼠係肥啲噶嘛，而家咁佢扁咗落去啦， 再練下咯。 係 點去增肌啊？如果你據你認知，即 係我覺得啊，我覺得其實就係真係要睇，因為我最近都喺度睇緊嘅，就係話咪成日好興講嘅咩生酮飲食嘅， 係啊， 我永遠冇辦法能夠了解究竟佢過中嘅嗰個理論係咩嚟嘅。哇，你可以 食 牛肉， 係啊。 唔單止係可以食肉， 食牛油， 仲可以食牛油，同埋食嘅就係肥肉嘅牛，肥肉肥肉啊，食肥肉啊。咁其實佢就話唔知點樣啊，令到你個身體咧就要入酮，咁跟住咧你先至可以食啲嘢落去嘅話，佢先至可以咧令到你唔知啲咩膽固醇又有關，好多嘢嘅。我永遠係唔能夠理解嗰個理論嘅。不過簡單啲而言之嘅就係話如果你係用緊呢一種咁樣嘅方法嘅，希望可以增加肌肉嘅話，其實食物嘅組合係非常重要，我哋好多时候嘅就系碳水化合物嘅摄取量实在系太多，即是话嗰样嘢可以变成糖嘅嘢实在太多啦，冇错。其实好多人惊噶，原来所有我哋食呢啲咁样嘅碳水化合物嘅嘢，到最终其实佢都系变成糖。我哋就当一块块嗰啲叫白色嘅砂糖，你会觉得好恐怖。譬如可能讲紧一碗饭，一咁普通嘅饭，你认为到最后咩时候会变成几多粒糖啊？ 我明嘅老师，但系咁 四粒。 我哋作为一个凡人咧，我哋要自己饱嘛。即係就算唔係100%，起碼都要食七八成飽啦。咁我哋如果唔食飯，嗱馬老師最明白，唔食飯粉面嗰啲，好似冇食個飯。 我好空虛嘅， 係佢 真係 慣咗有飯到肚咧。我哋阿媽話齋，要有飯到肚咧，你就咁。 食少少肉咧，对佢嚟讲系美食。 所以咪就系话有好多嘅习惯，同埋有好多嘅组合，唔系代表你要饿嘅。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可唔可以将你食碳水化合物，即系食碗饭嘅嗰个份量减至好少啲，但系嘅就系你嘅菜同埋你嘅肉比较多少少。 我而家系咁，马老师，我教你，你知唔知而家有啲日本卖寿司啊、鱼生嗰啲咧，有一只饭团系咁细嘅，你知唔知边啲啊？ 三角形嘅， 三角形嗰啲，十二三蚊一个，我每晚食一个。每晚即系当、 哦、 当系饭， 咁你摄取嘅碳水化合物已经太多啦。 吓， 系啊，佢哋就系讲紧食嗰个组合，唔系。 唔好提， 你睇下佢头先我话食一个当饭，佢个眼神系绝望嘅， 系啊， 绝望嘅， 跟住。 跟住老师话太多， 因为以我睇嘅， 咁我都有啲意外。如果你话 系啊，因为以我睇嘅，佢就系话其实系食乜嘢先，以及嘅就系话你个组合系点样咧，系好紧要嘅。就当你每一餐你都要有三样嘢，你先至能够平衡你自己嘅营养嘅，包括就系碳水化合物啦，即系你嘅饭啊、粥啊、面饭啊、面包啊呢啲咁嘅嘢啦，同有好多嘢其实都系碳水化合物嚟嘅，薯仔啦、豆啦呢啲，到最终佢都系变成糖嘅，佢、就系属于呢一个 cat 啦。 好，老师，我话俾你我餐单啦、我最近咧每晚咧食一，首先我会煮一盘。沙律先，青椒啊、蘑菇啊咁样样，食完之后大约等半个钟，食一个头先我所讲嗰啲细细饭团，三个饭团。如果仲肚饿咧，食多两只鸡翼冇啦。 都 OK 嘅、okay ，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嗰个组合嘅先后次序。我嗰日睇嘅嗰个 documentary， 佢就系话，其实你系应该要先食咩咧？食肉先。 食鸡翼先， 你系要食肉先，因为咧佢就话，其实你个胃系好得意嘅，先落去嘅嘢佢系先消化，跟住你就再落去嗰啲嘢嘅话咧，就会系后消化。咁但系问题系在于，若果一嚟系食咗嘅就系动物嘅脂肪，即系你讲紧嘅就食紧鸡肉啦，系咪？食完落去嘅话咧，其实佢系会令到你嗰个饱肚感，或者系延缓佢可以消化你后嚟嘅嘢。后嚟嘅嘢嘅话，其实你系想佢唔好咁快可以变成糖，咁样嘅话就会令到你嘅血糖。升糖的指数 fluctuate 都好紧要，即一时又上，一时又落，一时又上，一时又落。你要维持呢一个血糖嘅升糖指数系喺一个稳定嘅状态咧，你就会冇咁容易肚饿啦。 我点解会有呢个次序呢？因为咧，我惊食鸡翼肉咧食饱咗个肚，食唔落其他嘢。咁、但系如果食嗰啲咩沙律啊或者咩，食完都好似冇食过嘢咁。 对不对？系、 所以我仲可以食到鸡翼咯。 冇错。 但我惊调翻转咧，我就食唔到沙律啦。即系咁。 咁同埋仲要睇一个组合啦。个组合嘅就系等于嘅就系四四二。四系乜嘢咧？四嘅就系有肉四份，四个单位啦。跟住嘅就系、四嘅就系菜都系四。呢、这个我哋嘅食嘅肉啦、菜啦就系四。对唔住，同埋嘅就系呢、这个淀粉质嘅话咧就系二、其实应该系最少嘅，同、埋最后 先。我觉得我已经好少，你觉得我少唔少啊？ 少，佢直情好 健康。一个饭 好 三角咁细，摆我手掌都摆唔晒啊！即系个饭团摆我手掌都填满啊！ 有计。大佬四四二啊嘛，你食四只鸡翼， 系 四两菜，咁你仍然 keep 住嗰个饭团仔， 其实差唔多嚟啦。 你几衰啊？讲人哋嘅话，系好轻松啊！ 咁你讲下你自己啊？你餐单系咩？我讲我餐单啊。 我餐单就系、 四餸一湯，白饭白饭丧庄，白饭丧庄 系咪？ 一定系啦！ 唔系嗱，而家真系改咗啦。我好耐好耐冇再食第三碗饭啦。 哇！ 你多谢你、 你仲食紧两碗噶，而家 碗半 啦， 碗半啦。 你个碗有几大啊？ 汤碗，汤碗，汤碗。 人哋嗰啲出边嗰啲 汤碗， 茶餐厅嗰啲好大个嗰啲，饭煲 鸡公碗， 系啊，鸡公碗啊，细细个碗咁咯。 你可唔可以逐量逐量减啊？逐少逐少啊？你系咪觉得个肚空虚啊？ 唔系，有时咧又譬如话屋企。煮落咗啲饭咧， 关咩 食唔晒咧？ 阿妈食唔晒，阿妈冇晒，俾埋我。 冇。嗱，你可以咁样嘅。你如果系嘅话，你食剩嗰啲嘢嘅话，你咪将佢好好地雪咗佢，跟住到第二餐嘅时候，你先要将佢搵嚟炒饭也好，整汤饭也好，咩都好。你唔好俾自己有一个藉口，就觉得每一餐我一定会清晒所有嘅嘢嘅话，你一定肥。 啊，好多人有呢个藉口噶， 冇 错，唔好嘥啦，咁样样。 我冇叫你嘥，只不过就系你将佢食剩嘅嘢，或者你已经食饱嘅话，就请你即刻停。跟住就将佢留翻去食第二餐。 唔系喎，喺我阿妈度，如果食剩啲饭，佢实叫我食嘅。 你咪攞走咯。 攞走啊！ 攞走咯，系咪？你终于攞你阿妈啲嘢啦。 系你叫噶。 又开阿妈啲冷气。 阿妈，其实睇唔睇到你个肚腩咧？ 佢睇到。 佢有冇劝过你个肚腩咧？ 你睇下我个肚腩，仲死。 佢 你真系好严重咯。 知道，收到。佢反而就冇劝，系，因为佢估老人家嘅概念就系。 系嘅， 系有啲老人家系嘅，即系啲 B B 咧，佢系要好似一节节瓜咁样，佢先觉得系健康。 系啊， 你知边啲啦？嗬， 节瓜手啊 ！B B 咧， 我宁愿佢节瓜手啊，节瓜脚啊，莲藕脚啊，但最弊佢唔系节瓜手同莲藕脚， 我系猪肚肚， 系朱古力啊嘛， 猪肚肚， 系啊，净系得个肚啊，咁咪就系已经系出现咗严重嘅健康问题咯。 知道， 系咁，所以不如你用我餐单啦，今晚开始一个饭团仔啊。他已经想死。 我想他听天礼拜四应该不翻 工。营养不良。死于营养不良。 你咁毒噶？ 咁佢应该唔会，佢个肚应该。 我咪叫你即刻我咁样，你咪由两个饭团开始咯。嗱，点解食饭团？因为佢个饭量系固定咗嘛。我有时都会嘅，譬如买一啲烧味饭咧，喂，佢哋好多饭嘅，我间唔中都好似你咁，哎呀抌咗佢啊，好似好嘥喎，咁啊多一羹，又再食多一羹， 唔好啊。 咁就饭团系固定咗，一个几多就几多，咁所以我先采用呢一个方法进行追加，同埋佢哋都比较清淡嘅，冇咩汁嘅，其实冇咩汁嘅，其实麻麻地好食嘅，即系我个人觉得。但系 我好中意嘅， 系啊， 我中意食梅子添啊 ，OK， 成日卖晒啊，激死我。 但系咧就。我谂会容易比较控制到你嘅饭量， 唔关事，唔关事，系佢自己要控制，佢点样都控制到，根本佢就想失控。 唔怪俾一打我， 冇错。 买十个送两个， 跟住阿李婆话四四二啊嘛，咪将其他嗰啲嘢全部就 系啊，四个饭团，十六只鸡嘢， 系啊，冇错啊。 OK， 咁祝你好 运啦。四棵菜咁样啦，佢当佢自己跟咗噶啦。 OK， 好。 希望大家都系最紧要嘅身体健康啦。 身体健康， 讲咩假嘅？ 没有花。让我拥抱，拖着落日自己去起舞。如没星梦，听我倾吐，买亦买到幸福返家铺。或我只需独个洗澡，挂念你或会洗去全无，然后着上毛巾外套，疲倦让我睡了再祷告。原来我已经心不死，怀念你一次便老化了天气，港湾不禁也白雪纷飞。不要去羡慕，不要去妒忌，真的不想得到这福气。美丽过的结局，美丽再回味，旧相片曾一起。 节目是风骚发人，我们有陈慧琳有福气，希望大家听的朋友们都是小心身体，有福气，有福气。 让我关窗又再细造，盼望泡沫再一次糊涂，来代替我如一张数，谁来话我没法过得好。原来我已经有福气，怀念你一次便劳烦了天气，港湾不禁也白雪纷飞。不要去羡慕，不要去妒忌，真的不想得到这福气。美丽过的结局，美丽再回味，旧相片曾一起，还有你。 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4%。星期三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网上情之经典重现，金童子这位歌手在我小时候经常会听到我家姐播她的唱片， 当时我就会知道，哦，原来美国有个猫王叫做 Elvis Presley， 英国都有个猫王叫做 Cliff Richard。Cliff Richard 是英国流行歌手，有人叫做金童子或者英国猫王。他是一位很伟大的表演者，是英国历史上第三名畅销的单曲艺术家。他的唱片销量达超过2100万张。今年的他已经82岁了，不过当年这首歌曲《年轻人》是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的一首歌曲，叫《Young Ones》。虽然经过这么多年，今天再听这首歌曲，完全不会有一种过时的感觉。带给你有 Cliff Richard 的这首《The Young Ones》。 The Young Ones, Darling, with the Young Ones. And the Young Ones shouldn't be afraid to live low while the flame is strong.We may not be the young ones very long. Tomorrow, why wait until tomorrow? Cause tomorrow sometimes never comes. So love me. There's a song to be sung, and the best timeIs to sing it while we're young. Once in every lifetime comes a love like this. Oh, I need you, you need me. Oh, my darling, can't you see? Our dreams should be dreams together. And a young heartAnd someday, when the years have flown, darling, then we'll teach the young ones of our own. 因为乐坛的金童子随着他的伴奏乐队 Shadows 被定为一位半翼的摇滚乐手，有这个美国猫王皮里士尼的风格，占据了50年代至60年代英国流行乐坛前披头四时期。 Once in every lifetime comes a love like this. Oh, I need you, and you need me. Oh, my darling, can't you see? John Lennon 曾经讲过，在这个 Cliff Richard 和这个 Shadows 之前，没什么值得听的英国音乐。除了他的快歌，其实很多他的情歌都是非常之好听的，包括这一首。Visions. Visions of you in shades of blue, smoking, shifting, lazily drifting, my darling, I miss you so. Time goes by, no one.Senses go reeling, your eyes so appealing. I se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When will we meet again? When?Darling, I kindness you sow. When 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 搞生意咪乱世。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解。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预测本港阳光充沛同埋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98点，跌306点，成交金额3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01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4跌4蚊，盈富基金21.12跌3.4，恒生中国企业72.22跌1.44，南方恒生科技4.47跌7仙，腾讯控股324.4跌咗5蚊，碧桂园服务18.88跌3.47，碧桂园3.2跌5.2，美团189.1跌6，新东方在线18.68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461，瑞士法郎8.159，澳元5.438，加元6.1。新西兰元4.893，欧元系7.964，每百日元对港元5.7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2点，升37点。港金报16,10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34美元，卖出1,716.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红隧嘅港岛出口去跑马地方向嘅支路咧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红隧嘅管道中间。重复多次咧，就系红隧嘅港岛出口去跑马地方向咧，因为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红隧嘅管道中间。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因为受到港岛出口的坏车影响，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里安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方面，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斜下那段比较慢车，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 场近住青衣城嗰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洪桥底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工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显径村显富楼、长沙环元洲村圆满楼、葵涌葵福苑安葵阁、秀茂坪晓丽苑晓辉阁、粉岭华心村华冠楼、青衣长青村青阳楼、半山区柏道四号宝威阁 B 座、大围新翠村新伟楼、将军澳清水湾半岛六座同埋将军澳英明苑明亮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 ，Albert O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今个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 ，Albert O 欧瑞强约定你，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二零二二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 旺角大肠，三级火警。 Fire control， 旺角大肠收到。 再见啦，爹哋。 呢一句再见，全家宝冇谂到成为咗佢同佢爹哋最后嘅道别。 点解会咁噶？ 嚟紧一集手表，为理想永不放弃。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咗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嘅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有时候可能城市发展得太快，社区可能有啲店铺嘅话会唔见咗啊！你自己有啲乜嘢嘅睇法？ 细个咧喺屯门嗰边，成日同我啲屋企人去大排档食嘢，跟住佢后屘唔知执咗，即系而家系冇晒大排档呢样嘢。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丰收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 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11点12分㗎啦，32度气温，相对湿度 6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哋小朋友出场。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 跟随城市重建速度加快，不同地区都迎来改变。小朋友会希望自己的社区有什么改变呢？他们又认为有什么特色是值得他们去保留呢？ 哇，这家茶餐厅很怀旧，这些东西很好吃的。 阿芳你放心啦，听爷爷说这间茶餐厅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他成日带我来吃东西的。好風味㗎，反正都嚟到啦，大家好肚餓，先叫嘢食先啦。 呢度啲蝦多士好好味喎，你哋試下。 蝦多士咩嚟㗎？我未食過啊。 咦，你哋咁啱又喺度食嘢啊？ 係啊 ，Sarah 姐姐。老師，究竟蝦多士係咩嚟㗎？點解我喺其他茶餐廳都未食過嘅？ 係咪真係有蝦喺入邊㗎？我好中意食蝦㗎。 蝦多士呢其实是香港的传统美食，以前部分的中式酒楼茶餐厅都有提供。做法呢就在方包上面加入蝦膠或者一隻蝦，再炸成金黄色，咁就得㗎啦。 係呢老师啊，点解华富村呢间茶餐厅有蝦多士食，其他地方又好少有嘅？ 因为华富村已经有接受55年的历史，是属于旧式的屋村，所以这里跟很多旧区一样都有很多传统的老店的。 是啊，好像妈咪都带过去长洲，因为是一个岛来的，四面都被海水围住，所以大家都会去吃海鲜，是很出名的。 你们喜不喜欢吃烧乳鸽？下次呢我带大家去我家对面吃烧乳鸽。 好啊，我听爹地说沙田都有很多美食的，好似火炭咧，就最出名嘅就系食鸡粥。 其实香港18个区，每一个区都有佢嘅特色。你哋只要细心咁留意，就会揾到好多除咗美食之外嘅特色。咁样你哋就会更加了解居住紧嘅社区噶啦。 我知道咧，好多福建人同埋上海人咧，都聚居喺北角，有小福建之称。 九龙城咧就有好多泰国嘅菜馆同埋特色嘅店铺，仲会有泼水节，即系泰国新年嘅庆祝活动。Sarah 姐姐啊，请问你住在哪区的？ 是啊，你那区有什么格式的？ 我是住在湾仔区的，而湾仔可以说是一个多元社区，糅合中西新旧文化汇水。 我记得湾仔有条街很多玩具卖的。 是啊，那条叫做太原街啊。 那每年都会举办书展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是不是都是在湾仔区的？ 没错，不过其实呢现在有很多区都有不同的社区书展的，而会展除了会举办书展之外呢，还有很多不同的展览和活动。会展附近还有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艺术中心，那里都有很多关于艺术的展览和演出的。 老师啊，如果由华富村去湾仔方不方便的？ 都算方便啦，啊，不如咁啊，我哋食完嘢喺华富村度行一个圈啦，因为政府会分阶段咁重建华富村，到时咧可能会有一啲旧日嘅风貌就会消失噶咯。 好啊，老师，不过咧我而家有少少口渴啊，想饮杯热柠 tea 啊。 热柠 tea 咩嚟噶？ 呢一个暗号系属于茶餐厅嘅文化，系侍应落单嘅时候想方便啲写少几笔咯。 等我俾少少 tips 你啦。意呢不是讲紧数量，是代表热啊。 啊，我知啦，零是一个谐音，应该是热柠檬 ,tea 即是热柠茶，即是悭了很多笔画啦。 啱啦，你哋两个真的很聪明啊。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如果有一日我真的成为了一名校长，我会增加一条学生有足够时间放松的校规， 如果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去放松，不用成日都要去上堂，那我想他们一定会有很多的精神去学习，而且还可以顺便给他们学习怎样去管理时间和学习时间观念这些知识。而且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休息的话，大脑啊又或者手啊身啊都会感到好疲倦啊，就会没有那么多精神去上下一堂，就会导致个学习精神不是太足够去投入个学习那一度。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跟学生加一条有足够时间放松的校规。 大家好，我是方仲伦校长。首先要多谢咏琪对校规的意见，你其实真的很有做校长的潜质，因为你知道在学习生活里头适当的休息是十分重要的。我相信大部分的同学和阿咏琪一样，每日上学的时候最期待的当然就是小息的时间，因为在小息的时间除了可以喝啖水去洗手间之外，最开心的当然就是跟同学就可以离开这个课室，可能去这个小食部买下嘢食放松下咁样啦。其实咏琪亦提到时间管理的概念，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同学其实学业很繁重的，怎样平衡小息的时间和学习的时间，令到我们的同学能够快乐健康地进行学习生活，其实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考虑的。因为在正常的上课日子，其实我们的同学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是会留在学校。我们学校不单止是教导同学书本上的知识，同时亦都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平台是发展他们的身心健康，进行社交情绪的学习。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就可以给我们的同学减压，有利他们的身心健康。在休息过后，我相信他们可以更加专注继续学习的。各位同学，我相信在学习的路途上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希望你们可以努力不懈地继续学习，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多谢你们。 丰收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 你的声音有机会在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So 想变，开始得望想念，用我生路代言坚毅，代言坚那每一天。 丰收大世界，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香港地少人多，在每个社区里面都有不同的族群的人，还有就是这个社群居住的，也都带来了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和特色，令到住在那区的人的话多一份的归属感，又同时令到我们每一个地方和社会更加多元和有色彩的。不过重建的速度加快的话，有时都会令到地区的面貌会有改变的，有时都会令人觉得挺唏嘘的。怎样去平衡社区的发展，同时又保留到应该有独特的地方呢？今日请两位的靓仔靓女和大家讨论一下的。介绍一下自己先，靓女介绍自己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正文，大家可以叫我文文啦，或者 Mandy。 男仔呢？ 大家好，我叫做邓文龙，大家可以叫我文龙。 那我就叫你文文和文龙了。想问一问两位同学仔分别是住在哪个社区的？ 我小时候在屯门长大，现在暂时住在旺角的。 那文龙 我就由细都是乐富道长大。 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哋两位咧，分别就有乐富啦，跟住文文就系住过屯门啦，跟住而家就去咗旺角啦，系咪？可唔可以讲下嘅就你哋住嗰个地方，你觉得有啲咩嘅特色噶？ 咁我住乐富噶啦，咁我嗰栋楼咧就好重呢个人情味嘅，其实几乎啦，成栋楼咧其实都会识我哋噶，因为我哋真系住咗喺嗰度，其实真系好耐嘅。咁例如有啲时候我细细个啦，咁同嗰啲 friend 咁，我再翻去嘅咧，其实都系好 friend 咁样，都会有倾啊咁样。咁除此之外啦，咁我嗰边啦，仲有一座教堂嘅，咁佢系好高噶啦。咁咧上面咧就会有一个十字架嘅，我记得都喺度好耐嘅。咁我最印象深刻就系咧，其实喺嗰种建筑物嗰度啦，咁佢系每逢圣诞节就会一齐咁样唱歌啦。咁几乎真系成个小区咧，其实都可以听到佢哋嘅歌声嘅。都 挺 开心 的。好可爱。OK, 咁到文文呢，文文有两个地方喎，屯门啦同埋呢就係旺角嘅。你可唔可以分别讲下俾到你嘅感觉两个社区。 咁我細个喺屯门嘅时候啦，其实印象最深刻都係我成日会去附近嘅即係公园啦，有啲公园啊，有啲玩具咁样呢嗰啲地方呢去荡秋千啊咁样。其实同埋附近就係、是、即係嗰个地方係有轻铁嘅，啱啱好就係靠近一个轻铁站，但唔记得咗叫咩名啦。同埋就即係嗰陣時都係啱啱係有起一個商場咁樣嘅嘢啦，咁個商場就好大嘅，同埋係可以好似十字路口咁樣，總之佢係可以通向好多唔同地方啦。咁我都成日喺嗰度度塞路嘅，但我就係記住咗一條路，但我翻學嘅路。咁但係咁跟住我後屘，其實我搬咗去旺角咧，其實嗰陣時其實嗰度都係好多茶餐廳嘅，同埋有好多有特色嗰啲街啦，例如係專係賣衫嘅咁樣，女人街、波鞋街咁樣嗰啲，係我細個嘅時候。然后我对他们两个地方的印象咯，但是我大过之后呢，其实我是有回过去屯门那边的，我就发现即例如那些茶餐厅呢，其实他们是翻新了，变成是没有那种很旧式茶餐厅的味道咯，就是他们翻新了之后呢，是好像、哦、有种很高级很先进的感觉咯。然后旺角在我小个到现在都是有很多嗰啲街都仲喺度，同埋佢哋都係有好多商場嘅，好大型嘅商場。 嗱，聽你講翻嘅話，我會覺得嘅就係話，其實原來你哋自己成長嘅地方啦，又或者嘅就係一啲你成日喺嗰度住嘅嗰個地方嘅話，係有一種歸屬感嘅。嗰種歸屬感可能係來自嘅就係話啲餐廳，我今日眯埋眼我都知道啲咩嘢食，又或者嘅就係啲人大家都好熟啊咁樣。你哋會唔會覺得呢啲咁樣嘅元素咧，喺另外嘅一啲地區嘅話，又或者係另外啲社區，你係冇嘅？但係我哋又發覺嘅就係香港有好多啲好有特色嘅啲社區。即系例如大家都知道去九龙城嘅话，我哋可以系食泰国菜啊！你会唔会专登都会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度感受一下？ 都有，我都有去过深水埗又系啦，跟住有嗰啲玩具街嗰啲咧，其实都系同旺角又系有个好似啦，即系都系专卖玩嘅嘢啦，有咩鬼口水咁样嗰啲。 咁文龙咧，文龙咧，你有冇去一啲唔同特色嘅地方噶？ 我平时咧就有啲时候就会去呢、這个中环嗰边噶，咁咧哇嗰度真系好多人，朝头早好。好早起身啦，我已经，我都照觉都系咁多人。 諗起咧，我細個咧喺屯門嗰邊咧，有間大排檔嘅，我記得。跟住我成日同我啲屋企人去大排檔食嘢，跟住佢後屘唔知執咗，即係而家係冇曬大排檔呢樣嘢。 嗱，文文講得好好嘅，就係其實我哋都對於我哋自己成長嘅社區或者一啲比較熟悉嘅社區咧，有一種嘅歸屬感。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有時候可能會城市發展得太快，嗬，啲社區可能有啲店鋪嘅會唔見咗啊，或者係有啲嘅大廈嘅會拆咗啊咁樣。你對於啲咁嘅情況嘅話，你自己有啲乜嘢嘅睇法？ 其實我覺得即係例如好多一啲例如唐樓咁樣，咁其實佢哋因為係即係比較好古老，咁其實佢哋都有佢哋特色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因為如果佢哋嘅時間太耐，其實係有一定嘅風險咯，即係佢哋可能會冧嘅。咁之前即係旺角咧，咁我之前其實有住過唐樓嘅，跟住係可以見到係咧，佢嗰啲牆咧都係出現啲裂縫啊咁樣，其實係真係好危險嘅。所以其實我覺得有陣時有一啲嘅翻新啊，或者拆一啲建築，其實都係一個必要嘅咯。 嗯哼， 同埋咁樣你翻新咗啲樓，咁住又住得安全啲。 即係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嘅社區有啲咩改變嘅，就係分正啲，或者係令到嗰啲地方係危險嘅，就可以拆咗佢，或者係再重建，令到係嗰度唔好咁危險，係咪？這個就係你希望自己嘅社區有啲咩嘅改變。咁文龍咧，你有冇希望自己嘅社區有啲咩嘅改變，或者係改善？ 其實隨住呢個時代嘅發展啦，咁依家就科技越嚟越先進。咁其實我覺得啦，應該要保留嘅，例如一啲歷史建築物啊，其實我覺得應該係一定需要保留。咁有啲用途不大嘅地方，其實可以拆咗佢。其實我真係希望咧，可以將嗰啲地方啊、嗰啲空間咧，可以改一啲更加有用嘅嘢。咁我咧就有諗過嚟呢個天馬行空啲啦，就係例如就係撳一粒掣，即係你可以即刻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咁其實我覺得咁樣方便咗平時交通嘅繁忙嗰啲啊，仲可以幫助到一啲一啲身體上有需要嘅人。 啊哈，講得好啊！即係其實我諗撳一粒掣就可以去第二度，咁我都想有呢一個叮噹嘅隨意門。咁但係問題係在於我暫時未有嘅時候咧，我覺得反而文龍提出咗一樣嘢非常之好嘅，就係要改善我哋嘅社區嘅話，就係放一啲嘅就係一啲有障礙嘅朋友係咪啊？一啲嘅就係健障嘅人士，佢哋又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呢一啲嘅設施，令到佢哋嚟到呢個社區嘅時候嘅話，感覺到友善同埋感覺到嘅就係你係 welcome 嘅。咁所以咧，即係亦都可以係一種嘅就係社區好嘅改善。喂，兩個都講得好好，好有 point， 多謝你啊嚇！即係撳一粒掣就能夠去到第二度嘅話，如果你有呢一粒掣嘅話，請你都講曬俾我聽好冇？多謝曬文龍，多謝曬文文，非常好兩位，多謝曬。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六月楼价连跌两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六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至380.5，创一年半新低，按月跌幅扩大至超过1.1%，创四个月以嚟最大跌幅。中小型单位连跌两个月，大型单位由升转跌。至於上月整體租金按月止跌回升超過0.7%，結束八個月跌勢。政府公布今年共889人獲授勳同嘉獎，其中7人獲大紫荊勳章，包括行政長官李家超、行政會議成員張宇仁、終審法院資深常任法官李義等，他們都是獲得前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颁授勋衔同作出嘉奖，多名现任或前任政治委任官员亦获颁授金紫荆或银紫荆勋章。多名在去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夺奖的运动员榜上有名，包括男子花剑金牌得主张家朗，女子游泳项目夺得两面银牌的何思培，女子场地单车争先赛铜牌得主李慧思，香港单车队总教练沈金康同样获颁授银紫荆勋章。 身在日本準備賽事的李慧思說，多謝政府對運動員的支持和肯定，他希望運動員精神能夠繼續影響社會和提供正能量。同時，日本的沈金康說，培養運動員為香港增光是每名教練應盡的責任。菲律賓呂宋島北部阿布拉省發生猛烈地震，歐洲與地中海地震中心錄得 7.2 級，暫時未發出海嘯警報。地震在當地早上8時43分發生，民眾感到建築物搖晃，紛紛走到戶外暫避。有建築物牆壁出現裂痕，玻璃窗被震碎，部分地區停電。在300多公里外的首都馬尼拉，大廈出現搖晃，首都輕軌線路和南部鐵路暫停行駛，檢查路軌，國會大樓即時疏散。美國地質勘探局錄得強度是 7.1 級，中國地震台網測定是7級。南韓過去一日新增超過10萬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絕大部分是社區感染，再多25名患者不治，累計超過1944萬宗確診，24000多人不治。現有重症患者177人，較前一日增加9人。韓聯社報導，單日新增病例是4個星期前的9倍，疫情形勢不容樂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87点，跌317点，成交金额4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0.4跌4蚊，盈富基金21.12跌3.4。腾讯控股是323.2，跌了6.2。恒生中国企业72.16，跌了0.5。南方恒生科技4.46，跌7.8。碧桂园服务18.36，跌3.99。碧桂园3.21跌了5.1，美团是188.6跌2.1，新东方在线18.7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92，瑞士法郎0.962，加元是1.287，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15，欧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04点，升48点。港金报1607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7.13美元，卖出171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丰盛苑。重复多次，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坏车，车龙去到丰盛苑。咁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百胜角路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百胜角路，因为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咁至于较早前红隧港岛 岛出口去跑马地方向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潭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底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就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之间行出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嘅郭少少，最初睇唔惯恃才傲物、不懂团结嘅燕破恶，但随住相处越耐，以及各自喺猎豹嘅成长，佢都开始慢慢打开自己心扉，对燕破恶改观。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男新人奖铜奖 Anson B， 银奖 MC 张天赋，金奖 Mike 曾比特，女新人奖铜奖张曼芝，银奖姚卓菲，金奖严明熙，年度最佳进步奖铜奖施康桥，银奖洪家豪，金奖叶巧林。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Hello， 我是 Albert Uncle 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快活人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啊，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咧，快活就系活得好快，系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星期三啊，今日都系非常之炎热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系32度，相对湿度63%。今日阳光充沛啦，酷热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本周余下时间同埋下个礼拜初咧，都系呢个天气噶啦，持续咧晴朗啦，同埋酷热啦咁样。呢个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咁会为我哋带嚟少少凉意，就唔知道咯噃。好啦，留意呢个养生嘅朋友，留意，因为咧呢个中医马上开始。 好啦，每逢礼拜三我哋都好开心，因为咧我哋会有我哋嘅取舍同我哋讲讲咧有关于一啲中医方面嘅。 冇错啦，欢迎我哋嘅注册中医师取舍。 好啦，咁其实咧，我哋都希望咧，就系再同大家会有系统地了解有关于你个体质，从而嘅就讲俾大家听嘅就，我哋可以点样好好地咁样去照顾自己啊！好啦，咁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嘅咧，有关于嘅就系阳虚体质。今个礼拜嘅话咧，好明显啦，就讲阴虚体质啦。好啦，乜嘢为之阴虚体质？同埋嘅就系我哋点样可以知道自己好可能系呢一个嘅属性咧？咁样就要麻烦取材同我哋介绍下啦。 嗱，好多时候咧，有啲病人成日都话我。都冇食熱氣嘢嘅意思，我又好早瞓，我又飲好多水㗎喇，但係我唔明白呢點解成日都咁多生痱滋呀。 牙肉又腫啊， 抵啊， 跟住嘴上我呢輪又係成日咬到自己啊， 冇錯， 嗱係做乜虛啊？ 如果咬到自己咧，就未必係虛喎，咬到自己可能係個人心火盛，你咬到自己條脷咧，真係條脷脹。咁啊，再加上有陣時講嘢咧，可能又心急又講得快，咁啊，所以咧佢未協調得好咧，就咬親條脷啦。咁呢一種係心火盛嘅機會率咧就比較高。咁可能有陣時啊，夏天啊嘛，天氣熱，個人咧屬同夏天同心相應，所以個心火係會相對比較旺嘅。咁但係咧，頭先講緊陰虛嘅人士咧，佢個特徵就好容易上火嘅。嗱，即係等於好似一個婦女啊，佢喺一個更年期阶段，佢好容易会有一啲症状，又话心烦、失眠、多梦、潮热、盗汗等等。 好猛啊！ 系啦，咁佢无名火起嘅，佢 唔知点解嘅， 冇嘢， 你冇得罪我嘅。 即系呢个咧，就系身体里边嗰种阴润嘅物质咧，开始减少咗，佢唔够滋润，而导致到个身体内脏咧得唔到一个平衡，咁、个人就会起火。咁火嘅特征咧就向上行。所以我哋会容易喺个口腔、喺个眼、喺个面口度浮生出嚟。嗱，如果你望见自己个面，有啲人咧就好有热、好起火，咁佢就满面通红。但系阴虚嘅人咧，佢就只有出现喺两拳嘅位置咧，就好似化咗妆咁样，就系两拳好似潮水涨退咁啊，潮红。 咁咪好靓咯， 系好靓。咁佢就咁啊，佢有阵时一浸咧就红，一浸就退。个人无端端咧就会兴有热而出汗，呢啲咧就当然啦，喺更年期嘅阶段咧，有啲女性佢会明显易见啲。咁但系有阵时唔系更年期噶嘛，可能男人普通。通嘅都会有机会发生嘅，呢啲咧我哋系一种身体里边嘅水润嘅物质唔够，而导致到阴虚嘅情况发生。咁啊，自己可以留意。第二啦，佢又好 dry 嘅， 啊，点啊？头先你又好潮热，跟住你又好 dry。 热系一种温度感觉 ，dry 系一种干湿嘅程度。 仲要用英文嚟讲， 系 又啱， 系啊， 因为佢皮肤咧好多时候好寒啊。佢唔知點解成日都咁乾嘅，不邊得嚟咁乾嘅咧？眼又乾，嗱睇西醫又一間眼乾症，一間佢自己又口乾又皮膚乾，但我飲好多水嘅咯，醫師咁樣邊得嚟咁乾咧？我又唔食熱氣嘢嘅，咁我哋就解釋一個原理啦。嗱，譬如話你飲水咧，係補充水分嘅，但係飲水有個特質咧，就係走而不守嘅。咁咩意思咧？如果我將杯水潑埋埲牆度，佢瀉就向下流走曬啦。 冇錯。 但係如果我而家飲少少蜜糖水，或者我將個蜜糖潑埋個牆度，佢都流走嘅，但係佢會黐住。一路养住佢唔走， 你鬼马啦你， 系喎、 就唔同啦， 系啦，咁所以佢就可以做到一个滋阴嘅功效、润燥嘅效果。咁所以阴虚嘅人士咧，佢个点解话好 dry 咧？佢身体就缺乏个水润，锁唔住，所以好多时候美容牌子嗰啲又锁 水啦， 点样补湿啊？咁我哋就系阴虚嘅一个特征嚟嘅。咁好啦，咁头先提到仲有嘅一啲牙肉肿啦，容易反复出现，同埋有飞脂呢一啲现象咧，都喺都市人好多见嘅。咁由于都系由身体里边佢缺乏咗呢一种滋润嘅元素，咁乜嘢事会导致到一个人咁容易出现阴虚咧？嗱，譬如一般人啫，佢可能女性佢会有月经嘅，咁佢流失咗个血，咁个身体又冇补充得好。咁、那个身体就慢慢呢一啲滋润嘅咧，就越嚟越少啦。咁、又或者而家我哋好多人咧都中意做运动、啊，中意跑步啊，中意行山啊。咁佢出汗咧就特别多。咁由于佢又要健康，佢又惊住食一啲肥腻嘢会肥，而令到佢运动唔好。又或者惊住食啲肥黏嘢咧，就啲心血管唔好。咁佢就食得好清，但系佢出汗又好多。補充嘅嘢又唔夠滋潤嘅時候，個人就會有機會出現有陰虛嘅症狀。咁、所以咧，仲有一啲啦，譬如佢真係疾病嘅，疾病嘅可能佢有一啲痔瘡，佢本來就係陰虛，個人又可能燥熱，嗰、個條腸又乾，啲大便咧又硬。屙又屙唔出，跟住咧又变成有痔疮，痔疮又出血，咁出血就又会令到个身体个物质流失， 我嗰阵时候睇过有一个女仔， 恶性循环 系啊，有个女仔嗰阵时候嚟睇咧，佢就睇生成面都生咗好多疮，咁、哦、但系咧佢又大便又唔通，咁、后来原来知道佢系咩咧，咁佢就去赶住要去做啲美容院嘅嗰啲焗疮去排汗减肥方法，咁、我话其实你咁样再啤啲水出嚟咧，个、身体已经唔够水，所以先起火、而产生爆疮同埋大便大便硬，又痔瘡出血，咁我话你再继续去啤水去减肥，可能你都未减到个肥都拜拜咗啦。 哎呀， 咁、所以咧，即系话好多时候引发阴虚呢一啲现象上火嘅表现咧、就有机会系过度嘅出汗啦、疾病就因为会有一啲系出血嘅病症啦，有啲人可能系手术后啦，咁、当然亦都系有啲人系饮食里边即系获取唔到嗰种滋润嘅成分，导致到你做唔出呢一个滋润咯。 咁而家应该食翻啲咩嘢？如果你系属于呢一种嘅就系阴虚嘅体质嘅话， 嗱咁我哋通常咧就食一啲啊靓啲嘅嘢当中咧， 靓嘢系 啦，靓嘢里边例如一啲譬如话胶质重嘅嘢， 好似胶啦、 花胶啦、鲍鱼啦。 哇！ 雪耳啦， 雪耳就得一样可以嘅，不过咧就要睇你个阴虚又喺身体边一个部分啦。系啦，嗱，如果譬如咁讲，我话雪耳系白色嘅，咁白色嘅嘢咧，佢就 系 入肺，所以如果你话我皮肤干，我要滋润嗰种嘅，咁我用雪耳冇问题。我口干都可以用雪耳、蜜糖、芦荟呢啲都得嘅。但系相反，如果你话我系肾阴虚啊，个人咧觉得腰酸啊、膝头软啊、女性嘅月经好似嚟得个量少啊，个人成日都唔精神，咁你就要食啲咸咸地嘅嘢啦，因为咸味嘅嘢入肾，咁海产类咧就属于咸咯，譬如话好似花胶、鲍鱼、鱼肾啊呢一啲螺头，就可以系有一个滋阴作用。咁、当然啦，有啲人就佢生活仲有冇啲乜嘢可以又滋阴又系成日用嘅咧？我煲个汤水里边有个猪骨汤， 哇正 啊！咁猪骨里边就已经有油脂去滋润啦。哦，我食下有阵时我整下啲凤爪，或者系整下啲猪手，佢都系胶质好重嘅，胶质嘅嘢就具有滋阴作用， 同埋系咸嘅。 冇咁又唔一定要咸噶啦，啊嗰、个就唔使要咸啦，嗰、个即系话生活嘅元素。嗱、譬如我食条鱼，而家咧我买条鲩鱼嚟食。咁我食个鲩鱼腩嘅位置，佢会肥啲啊， 系啊， 咁嗰啲肥啲就系个滋阴嗰个位啦。 佢就要呢啲嘢， 冇错啦。咁如果我阴虚嘅人，唔系，我平时就好惊食呢啲嘢，咁、而导致到原来我慢慢就偏向咗我少咗进入，而令到身体不足，而表现成为有阴虚嘅状况，咁我哋就可以尝试用呢啲方法去调节咯。咁、所以有啲人佢会整啲糖水饮下啦。咁头先提过糖水，因为佢有糖分系甜黏，咁如果你话我哋喺糖水铺里边五只青赤黄白黑嘅颜色嘅糖水，我哋都会揾到噶嘛。咁我哋白色嘅就润肺嘅。如果黑色嘅就可以有补肾润肠 黑色嘅系补肾润肠， 黑色系补肾有润肠，例如芝麻糊啦，咁佢又系滋阴补肾嘅，又系润肠。咁白色嘅咧，我哋有头先讲过嗰啲杏霜啦、西米露啦，咁呢啲全部都系有椰汁西米露润肺。咁如果我哋系食一啲青色嘅咧，咁啊系绿豆沙啦，咁呢啲系有清肝，但系都系有滋养翻个肝脏嘅作用，因为佢甜啊嘛。 Okay。 咁红色嘅有啲咩咧？ 红豆沙， 红豆沙啦，系嘛？咁呢一啲都系有养心、润心、用润补润心神嘅作用。咁仲有个黄色就好多啦。 系啊， 黄色嘅，例如你食嗰啲芒果啊、菠萝啊、榴莲啊，咁呢啲咧，佢就当然系佢营养成分好高。佢一定係滋陰，佢係健脾胃嘅，但係因為好好味，好多人咧都會食好多，食好多咧就變成唔單止當時係陰補充翻啦，陰過剩咗就變咗陰濕啦。就变成、 你个人好阴湿啊！ 阴过剩变阴湿。 嗱，阴系本来系一个身体里边有用嘅物质，必须要有嘅一个成分，但系过量嘅时候咧，就令到我哋身体产生水分过多。 哦， 咁嗰啲多余嘅嘢，我哋就为之叫做湿。 啊 咁跟住又咩啦？又 跟住就變咗濕，咁你就又要揾方法去處理咯。所以平衡嘅嘢，冇錯啦，就唔可以過多咯。 明白曬。 好啦，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個陰虛嘅體質嘅話，我哋嘅了解啊嚇，可以食一啲譬如可能係膠質重嘅嘢啦、甜嘅嘢啦、黏嘅嘢啦，同埋有啲嘅油脂上面嘅嘢咧，可以咧就可以補充翻。好啦，今日我想問一問啊，就係如果係嘅話，有冇有一啲嘅即係可能茶水啊、湯啊咁樣，我哋可以就容易啲可以煲嚟飲下嘅咧？ 好啊，嗱，好似喺近排啦，即係雖然新冠肺炎都一段時間啦，咁有好多人咧都會備受住一啲熱症啦、疫情啦，會令到人成日都好容易口乾啦，跟住咧又會有兩聲乾咳，又好驚咳又惹到人哋又驚咗你咁樣。 小強咯，成日無端端自己咧無端端係會喺度，即係好似口水濁親。 係啦，但係呢個係有陣時佢乾過敏，咁佢就會咳啦。咁我哋就可以用一個養陰潤肺嘅一個茶水啦。嗱、 嗯， 咁茶水當中咧，我哋就可以用一隻中藥材，就叫做。玉蝴蝶， 玉蝴蝶， 玉蝴蝶， 好靓啊个名， 玉蝴蝶， 系， 咁啊药材铺有得卖嘅，咁啊第二只咧就叫做雪梨干， 雪梨干， 系啦，咁啊雪梨干再加咧我哋一啲桂花。 哇，桂花好啊！ 跟住咧就可以落几粒冰糖。 哇！ 咁其实如果系呢，净系简单呢几味啫。嗱、我哋嗰个雪梨干咧就 系 由雪梨晒干咗嘅。 系。 咁佢本来嘅作用咧就系润肺止咳啦。 系啊。 咁如果头先讲个玉蝴蝶咧，佢系一个药材嘅种子嚟嘅。咁佢系开声利咽喉嘅。咁佢係針對於聲帶啊，或者聲線乾啊、口乾啊、聲沙啊咁樣咧，咁我哋又啱用開聲。咁、桂花咧就取其香氣，咁佢可以令到個人飲嘅時候咧就舒服啲啦、心曠神怡啲啦。咁如果加咗少少冰糖或者蜜糖都得嘅，就睇下你方便咯、如果冰糖嘅都係以甜潤，咁因為滾水泡焗佢慢慢溶，咁你一路飲落去嘅時候，個人覺得舒服咯，潤住個聲帶，潤咗咽喉就冇咁多乾燥啊、咳嗽啊或者喉嚨痛啊。因為一乾嘅時候咧。个人如果仲要，譬如话可能成日讲嘢啊，咁突然间又咳啊，咁个咽喉里边个肌肉咧，就因为可能你突发性咳咧，就会有损伤。 哦， 一损伤嘅时候咧，就容易会俾细菌进入。咁如果我哋润住佢，湿润住佢，唔好俾佢咁过于干涸。咁佢就唔会损，就冇咁容易俾邪所伤。咁所以我哋可以试下用呢啲材料，咁啊份量好简单嘅啫。如果系桂花咧，就系咁以适量撒一啲落去，我哋就为之叫做五分啦。 玉蝴蝶， 玉蝴蝶咧，我哋就用一钱就可以啦，好少或者好轻嘅。 雪梨干咧， 雪梨干咧，我哋就可以用四钱啦， 四钱 系啦，大约四五片到啦。 桂花就少少啦， 系啦，桂花少少。 冰糖 适量就即系按照住自己个中意嘅甜度， 明白。 咁啊滚水泡焗就已经可以啦。咁啊最多咧就加多一味嘢落去就陈。皮乜嘢人士需要加陈皮呢？如果佢又觉得容易有啖痰喺个咽喉嘅时候咧，咁佢加一片陈皮咧就可以减轻个咽喉嗰啲痰阻不适。咁因为呢个茶水都系有润燥、有养肺阴、滋润作用嘅，咁啊可以好大人细路。任何體質都可以飲得， 哇正！係全日都可以飲， 由朝飲到黑，加水泡茶就可以嘅， 好似好好飲咁啊！ 係啊，幾舒服嘅。 我覺得我 煲啊， 唔使煲啊， 滾水 有冇流 焗啊？係 啊。 取上点算啊？ 唔使理佢，我哋放学噶啦，唔使理佢。 有请你饮啊嘛，搞错。 今日真系非常之好，咁多谢晒取上，咁啊同我哋讲咗嘅就有阴虚嘅体质，以及咧就有讲咗头先有一种嘅就系茶水啦，就系用呢个玉蝴蝶啦，咁啊同埋再加上嘅就系雪梨干啦、桂花啦同埋冰糖，咁啊其实咧就系大人细路，个人咧其实喺呢段时间咧都系啱饮嘅。好啊，多谢晒取上，咁我哋下个礼拜嘅话就再同你上堂咯噃。唔该晒，早晨， 好，拜 拜。 拜拜 跟他讲分手，心痛未曾痊愈吗？害怕又想起他，不懂爱似玩泥沙。始终不开心得你半全还任我哭吧，让我情绪放下，恨意放下，痛醒吧，

预测本港下昼酷热晴朗，晚上天色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94点，跌311点，成交金额4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4.4跌4蚊，腾讯控股323.2跌6.2。盈富基金21.12跌3.4，恒生中国企业72.16跌0.5，南方恒生科技4.46跌7.8，碧桂园服务18.16跌4.19，美团188.3跌2.4，碧桂园3.2跌5.2，新东方在线18.64跌2.8，港交所366.6跌0.6。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9，英磅9.461，瑞士法郎8.162，澳元是5.433，加元6.101，新西蘭元4.819，歐元是7.9635，每百日元對港元5.73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219。日經平均指數報27693點，升37點。港金报1607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68美元，卖出1717.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日百姓角路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香港单车馆。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日百姓角路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香港单车馆。咁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有坏车阻路，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富泰村、众泰楼、将军路、英明苑、明达阁、西湾河、嘉亨湾一座、香港仔中心、海珠阁、粉岭分园、已分初级警务人员宿舍二座、筲箕湾、东熙苑、日熙阁、天水围天悦村、悦荣楼、何文田村、释文楼、天水围天华村、华月楼、牛头角、彩德村、彩仁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 大家好，我系朱星区。 記得有一次咧，做緊一個一系列嘅紅館演唱會，個工作量係 overwhelm 咧，就真係開始嘅人咧有少少疏疏地嘅。咁我就要做完紅館 show， 我自己會搭車翻去我以前嗰一個 band 房接吉他嘅 studio，我就翻去彈兩個鐘頭吉他，自己即係中自己中意嘅嘢，我對住啲我自己中意歌嘅 CD 去 jam。咁样去放电咯、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刘卓威、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手表转型、空间魔术师、幸运熊，四个独立故事，四个九十后的奋斗故事。由新时代奋斗者领衔声演，一年四个星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未言抗抗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哎呀，我个心咧有啲哎呀揦住揦住痛啊！ 你呢排咧成日嗌心痛，会唔会心脏有事啊？去 check 下好、啊。 吓、啊，心脏病边度关我事噶？我又唔系老人家，又冇三高，亦都冇呢一个冠心病噶、啊。 你咁谂就错啦！想知道点样可以预防心脏病，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你讲心脏健康。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来了， 好、啊、打前打前打前， 太靓 阿马同学，马同学啊， 系 打埋你，打埋你，打埋你，我今日响响个响响个安心，打埋你，打埋你， 你今日先抢咗个安心， 抢咗 系嘛，系啦，叫打 跌咗佢先。 你仲有冇啊？群姐有冇教你啲咩啊？ 我好耐冇见群姐啦。 点解啊？ 唔知 群姐成日都要翻工。 我知群姐避开佢。 哦， 佢翻嚟啦，佢翻嚟啦，即刻走啦。 唔系搵件衫笠住个头，搵件衫笠住个头。 见到我，见唔到我，见唔到我。 唔会啊，群姐唔会啊，好，群姐系一个好负责任嘅 非常非常 好。 好啦，咁其实有一样嘢咧，我都要代阿群姐咧，同大家好好地咁样去讲翻一个唔同嘅口音，因为佢话我有一次咧去教呢个合格咧。DSE 放榜，系、 哦、 啦， 上个礼拜咯。 佢话唔系咩？佢话有啲嘅口音嘅咧，唔系读keep 格嘅，系啦，就系咩 keep 格嘅咁样嘅。所以其实应该系有唔同嘅口音嘅。我就 keep 格咯，佢就话 keep keep 格 ，keep 或者 keep 系啦 ，keep 或者系 keep。 我知啦，一个美国音，一个英国音。 tomato and tomato 系咪？ 系咪 ？potato 应该系啦 ，tomato and potato，tomato and potato。咁又都講得過去嘅、嗯，好啦，咁當然咧都希望大家唔好咁介意，因為其實咧即係我哋阿客家婆咧真係嘅，因為有唔同嘅地方嘅話咧，其實基本上都會有唔同一啲口音嘅，即 係 等於我哋即係譬如可能梅縣嘅客家、嗯，有時我都未必聽得到嘅，咁、 嗯、 但係如果可能講緊咩比如我就係廣東省寶安嘅，咁我哋啲客家咧就係我教嘅呢一隻咁啊，可能會有一啲聽緊我哋客家婆一啲朋友喺其他國地，咩人都家人唔好意思啊，而可以降免挨攤嘅，不過咧。艾字咧，艾户卡都喺银龙降，都喺银龙搞 老师啊，其实讲开咧，我哋广东有时或者香港人啦、嗯，有时用嗰啲俗语咧、嗯。有一次我以前听一个同学啊、 嗯， 就话你做嘢咁千差啊，咁样咩叫千差啊？佢即系求其咯，咁样。但我冇听过人咁讲，咁、哦、所以我就怀疑咧，唔单止系客家话嘅，广、嗯、东话又好咩都好，有啲用开嘅嗰个省份啊，或者佢哋系讲开一啲。嘅嘢，你可能完全未聽過，我真係未聽過，我冇你聽過未啊？ 千差 未 冇 啊， 你都冇啊， 冇啊， 即系求其咁啊， 佢系 乡 下 话 嚟噶。 我懷疑鄉下話， 係啊，鄉下話，跟住佢就將佢撈咗落去廣東、啊、廣東話。 哦，係咩？ 嗯，會啊，哦、啊因為有時細個嘅時候，你唔知道究竟邊啲係廣東話，邊啲係英文，邊啲係客家噶嘛。 有一句説話咧，我成日都覺得好硬耳嘅。 係邊句啊？ 就係、是、抌咗佢，但係佢唔會佢嘅，佢係 抌 咗 佢。 嗰個佢咧，佢讀去音嘅。我佢又 唔 係，我見佢寫劇本都係你抌咗佢啦咁樣。乜點解去嘅唔係佢嘅？ 唔係我嗱我。 系咪啊？ 亦都唔系你讲过俾我听，我亦都研究过呢个问题。当我写剧本嘅时候咧，其实佢同去两个字我识读，亦都知道嘅。但系譬如话咧，如果我写诶抌咗佢啦，定抌咗去咧，我唔知啊，我就可能是但。 但系其实你嗰个系懒音嚟嘅，因为有啲人读佢咧，读 咗 佢啊嘛。佢啊，朋友啊，系懒音嚟嘅。 系啊， 我知。 佢系破朋友啊。 朋友，佢系我朋友。 唔系，我唔会讲嗰啲朋友啊，恒生银行啊嘛。但系佢同佢系我自己 好 分唔到。 算啦，啊， 好 开咗。 好啦，咁其实我觉得今日咧要嚟嗰个客家婆来咧，就系一个中期测验。 唔好啊！ 死未？ 死啊！救命、啊！ 你哋学咗几耐啦？已经交学费都交咗成年咯，系嘛？ 冇交过， 我都冇 交 过。 你 冇交 过咩？ 冇交啊！ 净系得你两个学生。 我哋呃呃骗骗， 咪系咯， 系啊， 仲要激个老师添。 我妈知我读呢啲都想我退学，唔好读 课程松散。 快啲走，快啲走。 佢话课程松散， 又松散，系咪啊？呢、這个学费又贵，学嚟做咩啊？走啊走啊走，即刻完。 唔 系 啊，阿马小强，马同学仲有，佢话课程松散又冇得拣，一定要上。 唔系咯，咁啊冇啊冇啦，咁啊系啊，你要学咁。 中期 测 验得。 中期测验，其实仲记唔记得我哋曾经学过啲咩啊？ 唔记得。 哇，好多咯。 包括 菜啦。 仲有咧， 茶餐廳， 茶餐廳、 啊、 非常好。仲有咧， 病詞句， 係啦，感冒啊， 四字詞語啦， 感 冒啦，天氣啦， 好多真係好 多。記得，仲有，最緊要嘅就係張張養過嘅寵物啦。係 啊，蛇啊， 我都唔記得。 張張養過寵物咩？傻貓叫。 最記得就係張曼玉。 係啦，仲有就係我哋嗰啲好犀利嗰啲影星啦。 张曼玉系， 玉系啦，张曼玉好啦。 其实咧有啲外国嘅发音咧，我哋香港人啦或者中国人咧好难发佢嗰啲音咧、 嗯。 你 得 啫，你 得 我唔得， 我唔得。 我知道我得，但我发觉我身边好多人都唔得嘅。 系啊，得唔得？ 但有好多话都要嘅，原来 系啊， 嗰啲咩西班牙、印尼话都要，印尼话都要嘅。因为我有时听我工人讲嘢就嗰啲咁样。 哇，好犀利啊！ 佢想 hea 你啫，唔系 佢 hea 唔到我啦，我识讲。 冇你咁衰。 系、哎、啊，马小 姐所有。因为所有嗰啲唔好心底嘅嘢嘅话咧，都系出自你把口，我话你听。好啦，非常好啊，大家都记得啊，大约都知道学过咗好多嘢啦，系咪？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嘅终极测验咧就系每一个唔同嘅课程，我哋都会攞出嚟嘅，就系抽一两个就同大家咧倾一倾嘅。好啦，我要考大家啦噃。首先第一个嘅就喺屋企你常见到嘅呢一个会喺啲地方度躝嚟躝去嘅嘢，系点讲啊 ？Before 错 ，Before。 俾我到啦， 即系四脚蛇，四脚蛇点讲啊？客家 四脚蛇沙， 仲衰 沙，四脚蛇，四脚蛇记 得系咩？ 四脚蛇 啊？ 唔系，我哋系讲两个字嘅。 哦，蝙蝠 蛇啊？ 错， 蝙蛇 唔系， 蝙蝠 唔识， 白蛇， 白蛇系白蛇。 今日我哋要揾嘅呢一个中期测验嗰啲，亦都系平时我哋觉得系比较巧口噶吓，白蛇就系四脚蛇啦。又或者叫壁虎啦，系咪？就系盐蛇啦。好啦，就食蚊嘅。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成日喺地下度躝嚟躝去，见到有好多系啦，点讲啊？ 蚂蚁， 蚂蚁系普通话， 系我对唔住。 你不如退学啦，好冇啊？你退学得好紧要，我真系觉得你。 系 咁你咧？点讲啊？ 我未闹完佢，你俾多分嚟拖我啦。呢度系客家话，你讲普通话。 你讲 未够，你俾多三十秒我啦。呢大婆最格， 千格， 再 咁点讲啊？ 点啊？ 唔识。 立功 哇，系我记 得， 记 唔 记 得啊？矮啊嘛，矮就系立功，即系讲嗰啲啊矮功，其实佢哋系讲 紧系啦。关事。 白沙同立功，今日我哋要揾嗰啲系比较巧口惨手啊！等我哋哇， 即系冇 得 估 嘅，记得冇得估嘅。 嗯，好。 好啦，另外仲有啦，我哋系讲紧咧就系喺我哋嘅街市度买嘅就系蔬菜篇，蔬菜篇呢一个系比较难发音嘅，就系嗰啲茄子， 茄 子点讲？ 茄子。 佢唔系佢， 佢系啊， 佢 就系佢啦，系啦，点咧？ 佢住 唔啱， 佢黐， 正确答案系佢制。 佢制 系啦，佢制，佢制系啦，就系佢字啦，佢制， 佢制。 嗯，好啦，呢一个又比较容易啲咯，系而家当做嘅。下一个、即系比较容易少少嘅，见啦，我哋要在计数科米豆嘅，不过咧都要两种，一种咧即系穗翁，同埋一种咧即系 冬菜， 冇错啦。 穗翁 咁啊，至于系翁菜点讲啊？ 翁咯，肯定。 佢通菜定冬菜？ 翁菜， 翁菜， 翁菜， 翁 菜， 翁菜 上升，系翁菜。你试下。 翁菜。我要好嗰种进入嗰种味态，翁菜 唔系翁菜， 翁菜 啦，所以你真系要翁菜啦，冇 菜系嘛？ 菜，翁菜，茄仔，翁菜， 翁菜。 好啦，有一次我哋就系要学嘅就系一啲一至到十嘅唔同嘅一啲四字词语啊吓，咁有一个嘅就系二人世界。 二人世界， 诶、差唔多，四个字里面有两个啱，你咧？ 二人世界， 错，正确答案系二人世界， 二人 世界，系啦，咁即系话你做到花花世界，而做到花花世界，听听危上歌，二人世界，即系话我想过啲二人世界。 老师啊，落堂钟响啦， 哦， 我哋可唔可以去 canteen 买啲嘢食啊？ 冇问题，因为我都口渴， 补课， 我想饮啲嘢。一阵间翻嚟嘅话，我哋会翻嚟讲紧第六至到第十个嘅客家婆来了嘅中期测验， 谢谢 大家。 比我也未似星光，撩转姿态若如你，一刹我是最向往，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各自风雨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Call it like I'm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义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走到天荒地暂，已力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意万事一探究竟，不再为了心声。Yeah, I'm about to go。就砸烂世间，一天一个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收拾烟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逼自己陪，优势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要你打破你攰。I'm a king come，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come， 没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come， 可以一个攀上天涯，可以打破天意安排，没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come， all hands on deck。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like, nah, never going just to backtrack. A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知我在晚上搬，那我更勇猛，我在哪去管？ Nobody can tell me. 好，翻嚟我哋嘅 未知啊， 啊啊 我喺茶水部嗌咗个爆仔饭 俾你。爆仔 咩叫爆？咩叫爆？咩叫爆仔饭？ 茶水部有爆仔饭嘅咩？ 爆仔饭 有冇爆女饭啊？ 爆仔饭 有呢个爆女飯？ 喂，老师，其实煲仔 食爆女 煲仔饭点讲啊？其实 咩啊？爆仔饭 真系爆仔饭， 唔系系爆仔饭， 爆仔 系啦，冇错啦，爆仔饭吓。好，咁唔紧要，你等多阵先啦，好唔好？ 哎呀，我写低咗。 学校嗰啲强啲有爆仔饭食嘅咩？ 我就有， 咁你傻噶你？你估酒楼啊？ 好啦，整俾我。 继续翻嚟，我哋仲有六个唔同嘅嘢要同大家要教翻嘅吓。首先有一个嘅就系呢一排成日都会跟住我哋啦。天气好热，我哋会发出 热警告。 冇错，酷热天气警告点讲啊？ 酷热 教过噶啦噃，学过噶噃，梁会见唔见得？ 哎呀，好痛啊！ 好， 唔知系咪个爆仔饭有事咧？ 正确答案就系 hot get ten he 见教。 哇，咁长啊 ！Get ten he 见教你学过噶啦，我哋有一次系讲天气篇噶，又落雨啊，又行雷啊 ，ten he 见教。 喂，我连拼音都唔识拼。 ten he 见教。 学热 见教。 点拼啊？马同学学热。 我做咩话俾你听啊？ 咪哭咯！ 你请我食个包仔饭。 嗯 ，ten he。 你咪有一个包仔饭咯。好啦，老师继续啊。 好，另外一个啦，咁就系咧，我哋有讲过嘅，你养过嘅一啲宠物啦，又或者咧就系即系大家常去养嘅宠物咧，就系乌龟，点讲？ 你净成日话我即系老师， 摆到明啦。 咦，佢佢一望到我都冇谂到，佢话喂乌龟点讲啊？ 乌龟点讲啊？乌龟乌龟都唔识叫自己个名 字。啊，你几佢听呢啲好快 啊！系啊， 佢唔会蚀底， 心理唔好， 心理唔好。我都冇谂过， 系啊， 乌龟点讲？ 佢成日都觉得人哋会话佢。 喂，乌龟点讲啊？ 我唔识啊。 乌龟啊？ 嗯。乌龟系咪唔啊乌字？ 唔系 乌啊乌 字啊 乌龟乌龟 乌龟系啦乌龟 龟 系啦太乌龟就系太乌龟啦 龟 好。另外我哋讲紧就系话人生里面咧十件最紧要嘅事啊吓，有一个篇系讲过呢啲样嘢嘅， 结婚 唔系生细佬哥 哦生仔 嗯点讲 生仔 唔系生细佬哥。 上树下， 正确答案系上蛇楼哥， 上 蛇 楼哥， 系啦，冇错，即系讲个小朋友个，然后啊蛇楼 哥， 就系细佬哥啦，呵呵呵啦，好啦，另外有一样嘢嘅就系你最唔中意嘅系乜嘢啊？ 李丽蕊， 除此之外咧，呢个系人啫，呢个系人啫，系啦，唔系呢个人啫，你唔中意做一样嘢， 你真系食咗炮子弹， 系啊，你放心，我一阵间一定会好好地报答佢。 你我有肚痛啊！ 你真系 点啊？ 我肚痛， 撩鬼攞命第二集啊！ 你最唔中意做乜嘢啊？ 佢咩都唔中意做，只中意瞓觉。 唔系啦，你食嘢都中意做，系啊，冇错。点讲？点讲？ 运动。 运动， 坐冤通， 坐 系 啦，坐冤， 坐冤通，即系坐烟通咁样差唔多啦，系啦，坐冤通。 喂，咁你呢个咪同普通话差唔多？普通话都有冤通咁啊嘛。 坐冤通哦，冤通对唔住，坐冤通， 冤 通，坐冤通， 冤， 坐冤通，唔系烟通啊。好啦，另外一样嘢嘅就系我哋有讲过话，其实有时形容一啲感觉啊，譬如可能我好唔开心啊，或者点啊，最唔开心嘅就系咩咧？就系好寂寞啦，系啦，好寂寞。 寂寞奶奶 系。 切莫 呢个比较难讲嘅，唔系切莫， 我咁唔识啦。 后熟莫， 熟 系啊， 熟莫， 我真系觉得好灰心。 点解啊？ 我全部教过噶呢啲嘢，你哋全部。 你知唔知我哋好有手尾噶？我会摆翻低，行咗出课室噶。 咪系 咁样啊？ 锁翻埋 系啊！佛祖叫我哋放下啊嘛。 咁你所有嗰啲放下， 放下 啦。你放低啲钱啦，咁样。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本来毫一物，无一物。点解俾人夹咁样？ 系啊，好，咁我哋玩唔玩呢个七嘅 你啊？ 嘅答案 嚟啦嘛， 打败你， 好，你嘅打败你，你嘅乜嘢？ 谁夹？ 打败你， 谁夹？ 水夹 啊，水夹 系啦，水夹。 好啦，你用乌龟啊，不如 好。诶，都好啊，乌龟点讲啊？ 乌龟， 乌龟 系我有问噶噃，一阵间吓，好冇？嚟啦噃，准备第一题，马小强嘅速递公司叫做乌龟， 乌龟 冇错。第二， 老师，我系当我哋听到过先嗬，我有叫嘅。 头先你又话 你 叫做 咩啊？ 我而家改名嘛， 你改名你冇出声， 系啊， 你冇听日先讲， 系 礼貌。第二题，结婚之后 长 系当 生死老哥， 错。结婚之后嘅话咧，乌龟五四 啊，遇见时间 撞撞好嘢。第三题，游水之前嘅话，人哋话系当。 红菜 冇错啦，唔好食咩菜系红菜啊，因为会有抽筋菜嘅讲法。好啦，节目当中嘅话咧，小强同大佬唔同嘅地方护具。 在圆通 错系佢哋佢有做一样嘢，而你冇做一样嘢嘅 圆通咯。 唔单止系在圆通。 我知， 当 学一。天气健交 啲乜嘢啊？我话喺节目当中，我话小强同埋大佬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又或者佢就系小强同阿瑞瑞都系同阿大佬有唔同嘅地方。 乌龟，神蛇落个， 冇错啦，好聪明啊！今日好啦，第五题啦吓，有一样嘢系马小强打死都唔会做嘅乌龟， 坐冤通。 非常好。林忆莲有一首 歌 系当我空虚，系啦，熟 你你点会提佢啊，老师？ 你理得我啫。第七题，夏日嘅气温嘅话咧，即系 学一听天健家 非常好啊！而家已经系三比四啊，发俾俾心俾心机啊！传说 乌 龟，乌龟， 白沙， 好嘅，有啲乜嘢？ 甜一甜味啊嘛， 味嗰啲。 好，李康同埋佢仔，我讲晒啦，答晒李康同埋佢仔点啊？我赢你。佢嗱一边，而家 就因为咁样，佢赢一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共889人获授勋同嘉奖，其中七人获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行政会议成员张宇仁、终审法院资深常任法官李仪等，他们都是获前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颁授勋衔和作出嘉奖，多名现任或前任政治委任官员亦获颁授金紫荆或银紫荆勋章，多名在去年举行的东京奥运夺奖的运动员榜上有名，包括男子花剑金牌得主张家朗、女子游泳项目夺得两面银牌的何思培、女子场地单车争先赛铜牌得主李慧思、香港单车队总教练沈金康亦同样获颁授银紫荆勋章。身在日本准备赛事的李慧思说，多谢政府对运动员的支持和肯定，他希望运动员精神能够继续影响社会和提供正能量。同时，日本的沈金康说，培养运动员为香港争光是每名教练应尽的责任。政府公布的授勋名单原先有890人，凌晨经更新后只有889人。中国光大控大控股原党委书记、行政总裁陈爽被剔出。根据政府昨日提供的资料，陈爽因为推动香港创新及科技发展等获颁同紫荆勋章。同日下午，中共中央纪律调查委员会公布，陈爽涉嫌严重违法，正接受监察调查。其后发出经修订的授勋名单上，陈爽被剔除。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一个电台节目回应有关提问时说，授勋主要视乎有关人士对香港的贡献，亦会考量对方在个别范畴或专业对香港发展的联系，强调特区政府一直按照现行机制检视合适人选和决定授勋工作。本港六月楼价连跌两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六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至380.5，创一年半新低，按月跌幅扩大到超过1.1%，创四个月以来最大跌幅。中小型单位连跌两个月，大型单位由升转跌。至于上月整体租金按月止跌回升超过0.7%，结束八个月跌势。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当局会加快为有需要市民提供适切居所和地区配套。由财政司司长和副司长负责的相关工作组正推动土地及房屋供应，加强统筹协调，精简程序，进一步造地建屋。工作组会在九月底向行政长官提交如何提升加快公营房屋整体供应的具体建议。陈国基朝早出席新民党议员容海恩和教联会邓飞的联合办事处开幕仪式， 佢話新一屆政府上任唔夠一個月，主要官員已經馬不停蹄同議員溝通交流。行政長官提議嘅前廳交流會早前已經首次舉行，期望議員通過聯合辦事處可更好搜集市民意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晝酷熱晴朗，晚上天色良好，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週初持續酷熱晴朗，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2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590点，跌315点，成交金额4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成分指数报12384点，跌23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阿里巴巴100.4跌4元，騰訊控股322.8跌6.6，盈富基金21.12跌3.4，恒生中國企業72.14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46跌7.8，碧桂園服務18.18跌4.17，美團係188.3跌2.4，碧桂園3.21跌5.1，新東方在線18.62跌3毫，港交所366.2跌2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9，日元136.97，瑞士法郎0.962，加元1.287，人民幣6.767，英磅對美元1.205，歐元對美元1.015，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經平均指數報27711點，升56點。港金報16070元，跌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67.7美元。卖出171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嘅系严海。与此同时，向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咩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华语歌曲奖谷雅薇、倪强；最佳合唱歌曲奖 Mira、Boss；最佳劇集歌曲奖铜奖谢仲琛、Jenny、李恒毅、萧海恩；银奖不可能发生谭嘉仪；金奖我不想别离黄浩仪 JW。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经已圆满结束，多谢广大乐迷热烈支持。 洗干净啲先啦， 做乜咁紧张啊？ 疫情期间所有食材都要洗干净啲， 但系早餐嘅材料夜晚都未洗完， 洗得干净啲，食得安心啲。 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崔洁彤、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崔神厨师话你知，除咗食材要洗，双手都要洗。 当然记住少盐、少糖、少油，咁就食得最健康啦。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片段人间，清风。 原本我叫蔡慧如，美蔡。三年前我仲系一家跨国企业嘅亚太区总裁。不过三年后嘅今日，我多咗一个呢一世都跟住我嘅号码，而我依家嘅身份系更生人士。今日我终于可以吸一口自由的空气，我同自己讲，我唔可以再行差踏错，我要重新做人。Sorry 啊，嚟咗好耐啊。 唉，一阵啫，坐啊，饮啲乜嘢啊？ 唔该，俾杯咖啡我。 喂。瘦咗，黑咗，不过精神咗，唔错啊！ 冇办法啦，喺里面呢三年几，最大收获就系戒烟，个肚腩仔冇埋，睇唔到？ 阿美啊，难得你仲识讲笑，你冇嬲我啊嘛？ 梗系冇啦，当年你都系为我好啫，先叫我认罪，仲帮我向法官求情。况且我自己真系有贪过啊嘛，唉，咪当化一场梦咯。 咁。你究竟有咩打算啊？ 我想去探鱼蛋佬先啊！ 鱼蛋佬 系鱼老师啊，鱼 Sir。 哦，喂，鱼老师咁帮你，你做咩叫人花名啊？ 我叫惯咗啊嘛，我一时改唔到口啊。 哦， 谂谂下，我记得鱼老师个花名好似系你改嘅、 啊。系咩？唔记得咯、啊。 静啲啦，唔好再嘈啦！嗱，再嘈咧就罚抄或者罚留堂吓、啊，知唔知啊？ 老师啊，吊颈都要唞下气啦。 如果你讲得吊颈，咁点解又要唞气？要唞气啊，吊嚟做乜嘢咧？你答我，系咪好矛盾啊？ 老师唔好理佢啦，由佢啦，佢冇心机读书嘅，你唔好阻住我哋上堂、啊。 好啦，好啦，好啦，嗱，同学， 系 时间过得好快，后年四月考大学噶啦，我真系希望你争取多啲时间温习啦。 老师啊！你都读过 Form 6噶，系人都话 Form 6系 honeymoon year 啊嘛，我想珍惜呢一段时间，参与学生会搞活动啊，好似咧，我想搞下联合嘅 Christmas ball 啊，我想去探访避风塘嗰啲艇户、啊。 喂喂喂喂，你自己顾掂啲功课，再去帮人先。嗱、蔡慧如，如果唔系咧，嗱，我去探你屋企噶吓。 啊，余老师啊！你唔好成日窒我啦，我唔够你讲噶。 你啊，点会唔够我讲啊？你啊，成日想能够窒翻我啦。 啊，老师老师，佢、啊、都系搞个气氛啫，你知啦。上国文堂嗰时真系你明噶啦，嗬，老师。 我明。嗱，所以蔡慧如，我就以学校辩论队指导老师嘅身份，我而家正式邀请你加入辩论队啦。 诶、哎，唔使客气啦，我真系好忙噶。你听住啊，嗱，我逢星期二啦、星期四啦，都要帮我对面屋嗰个师奶嗰个仔补习噶。星期三我要学吉他。 诶、哎，仲有星期一同埋五、 啊。喂，咁多事噶，老师啊，一系咁啊，你叫埋张志雄参加啦，我就参加啦。 嗯，好啊。咁就你两个一齐参加啦， 唔得噶，唔得噶，我要考 U 啊！ 今年先至 Form 6，大把时间啦。 出年二月咧就有一个校际辩论比赛，唔系好多时间嘅啫噃吓。 如果真系赢咗，老师有咩鼓励先？ 系 咁、啊 嗯、 我成日见到你哋喺个 Tuck Shop 嗰度买鱼蛋， 啊、 不如咁啦，你哋真系赢到咧，我请你食鱼蛋。 诶、啊，我个成日请你同我食鱼蛋啦。 咁啊。好啦，如果你入到决赛咧，我请晒成班同学食鱼蛋。 好嘢，蔡慧如，你有冇信心先？ 梗系有、嗯。 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好。 其实加入咗学校嘅辩论队，真系改变咗我好多，加强咗我嘅分析力、观察力。我真系好感激余老师， 我都系啊，我都系受佢影响，所以后来先决定读咯。 你绝对系啦，法律界嘅明日之星啊，全靠你啦，我先至唔使坐咁耐。 你唔系已经放低晒啦咩？ 我已经完全放低晒喺里面啦。鬼叫自己贪心啊，系自己攞嚟嘅，与人无尤，怪得边个？ 喂，雨 Sir 当年仲肯帮你写求情信，我谂你一定要当面多谢佢。 嗯，我好想，不过我唔系好敢见佢。 点解啊？ 佢对我哋成班同学真系好好，对我仲 系人都知佢对你特别偏心噶啦。 系咧，余老师依家喺边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去探佢？我想同佢道歉啊！我太对佢唔住，太令佢失望。 你呢本来就是老师最引以为荣的学生，不过你的单案呢真的很伤心，还很痛心。跟住听说身体差很多，还没什么记性，不是很认得人。 唉，老师，对不住。余老师，你好吗？ 嗯，喂，揾边位啊？ 余老师，我啊，嗯、蔡慧宇啊，嗯、你嘅学生May Choi啊。 蔡慧宇？ 吓、啊， 蔡慧宇冇呢个学生、啊，你有冇记错啊？ 余老师，我系九一年嗰届噶，蔡慧宇啊，你记唔记得啊？嗯、 蔡慧宇。 吓、啊。 哦、啊，记得啦，记得啦，记得啦， 老师记得啦， 系咪嗰个乜嘢贪心高层啊？我记得啦，记得啦，诶、哎，你唔系坐紧监咩？放咗出嚟啦， 老师，对唔住啊，我的确系嗰位贪心嘅高层，但系已经得到应有嘅惩罚啦。老师，我今日嚟系专登向你道歉，同埋多谢你写求情信俾法官，余老师。我好对你唔住，我请你原谅我。 原谅你关我咩事？我乜都唔知，都唔记得啊。 老师，你望住我，认唔认得啊？ 唉，唔认得啦，真系唔认得。我而家有时连自己个样都唔认得，我点会认得你哋啦？啊，好啦好啦，你一场嚟到，我斟杯水俾你，你坐低啊。坐低坐低， 唔使啦，老师。 过门都系客啊，饮杯水，我饮下饮下，或者记得咧。等等啊，诶，坐呢个位，呢个位，我斟水先啊。 哦。 余老师，你今次真系要帮阿蔡慧如啊？ 唉，咁佢到底有冇做过啊？ 有，不过佢知错啦，佢会认罪啊，我会帮佢向法官求情啊。 唉。蔡慧如的确好聪明，都系一个杰出嘅学生。可惜啊，做到咁大集团嘅高层，点解要贪啊？佢其实知唔知一个人做任何嘢都要付出代价噶？ 佢知系自己唔啱，老师，你帮佢写求情信，我会同个官求情，希望唔好坐咁耐啊。 佢做错事就要承担后果，我唔会写。啊、你找其他老师写、啊、 老师点解啊？ 咩点解啫？再讲一次啊！咁佢做咗啲事情系唔啱嘅，梗要负责啦。我唔会帮佢法官求情嘅。 老师唔通你忍心睇住你嘅学生受牢狱之苦咯、啊？系佢系有做错，佢系应该得到法律嘅制裁。但系如果佢只系因为一时贪念蒙蔽咗理智，系咪应该都俾个机会佢改过，等佢早啲出翻社会？继续以佢专业知识回馈社会呢？ 唉，我有你呢个学生咁念旧情，仲识得企喺公义嘅一面吓，有你帮佢辩护，真系有福气。望希望佢识得反省，重新做人。法官大人阁下，我今日写呢一封信嘅目的，我唔系帮蔡慧如求情。请求法官大人轻判。相反地，我希望法官大人以法治精神主持公道，惩处社会上的败类。我是被告蔡慧如当年中学预科文科班的班主任。当年是我没有顾及我学生温习功课以应付大学入学试，我强迫了他加入学校辩论队。 佢唔单止帮学校赢过唔少辩论比赛，为我哋学校争光。更甚嘅，佢牺牲自己温习同埋休息嘅时间，佢义务教一啲低下阶层小朋友嘅辩论技巧、辩论精神，仲有表达同埋沟通嘅能力，令到好多小朋友从中学习、扩阔视野。喺我培训被告正式成为学校辩论队嘅主辩期间，我不断咁鞭策佢、闹佢、激励佢，目的系简单又清晰。就是要赢，可能我训练他的手法都是错，有偏差。不过看回他在辩论队的成就，以及他对他正面的影响，我认为我虽然是错，但是值得。法官大人，被告今天犯的罪，绝对是罪有应得，亦都不应该姑息。而我作为他老师，亦都有责任去承担他所犯的过错。如果可以，请法官大人在道德上，在上帝面前降罪于我。法官大人明鉴。 老师，对不住，骚扰了你，我第日再来看你，你保重。 咁啊，再见啦吓，唔得闲就唔使专登嚟噶吓，咁后生唔好为嗰啲嘢费神啦，多啲时间为将来打拼啊！ 老师， 出边大风啊，有冇外套啊？冻唔冻啊？ 冇带外套，不过我唔怕。 卓慧如啊，老师咧就好似天上嘅风，你哋系一只一只嘅风筝。一只风筝可唔可以飞上天呢？除咗靠自己，风嘅力量都帮到嘅，都好大噶。 我明白，可惜。 可惜咩啊？ 我系一只断咗线嘅风筝，再飞唔起。 飞得起噶，你一定飞得起噶。只要你摆低身上嘅杂念，揾一个目标，你就会身轻如燕，好快。你就可以再飞上天空了。 多谢你啊，老师。 风筝飘逸在半空，只盼任意冲赶到远方。风筝隐隐现那方，白云伴着去赶，闯到天际间。风筝你往那方去一闯，风筝倒影照半衬的海，越过绿野高山，特意摆标志。风筝世情风险多，间或有暴雨风霜，冤破后最难修补。 Social 家庭地卡。 仔女如果有情绪问题，家长可以点样处理呢？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丰收家庭地级， 请嚟临床心理学家黄咏诗 Karen 同你分享家庭和睦嘅秘诀。 丰收家庭地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